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AM927千赫。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你可曾听过玉兰花开的声音？ 你可曾留意四季更迭的疏忽？ 你可曾瞥见校园里青春激扬的色彩？ 在玉兰花瓣的剪影下，我们一同翻阅法大的故事。 在四季变化的风景中，我们用声音记录此刻的心情。 在朝气蓬勃的年华里，我们一起并肩展望触手可及的未来。 这里有你， 有我， 有我们共同的青春记忆。 法大留声， 让我们一起聆听 法大的每一次悸动。 Remember me。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校园组的主播，校园组的导播可航的告别期。好久不见，朱军可还好吗？真是不好意思呢，明明已经向你们告别了一次，现在还要再跑回来，在这里长吁感叹。其实我也很无奈啊，为了这一次的彻底告别，我自己偷偷打了一个多月的腹稿，却还是没能憋出那么180个字来。倒不是没有话说，而是要说的话太多了，我理不清。说起来，我现在倒颇有那种而今时的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的感觉。但是既然我又回到了主播301，坐在了主播间话筒面前，就总要和你们说些有的没的。然而心绪如麻，口不择言，请你们见谅啊。说起离别呢，可航还真没少跟你们谈过这个话题。我记得有过毕业季的不说再见，有过对高中生涯的再见即是怀念。其实可航总是认为悄悄才是别离的笙箫，真正要到告别的时候，我会选择沉默。我希望离别的那个场景是夜幕降临灯火阑珊的北京西，要离开的人头也不回地走，而送别的人在背后挥过衣袖便转身离去，一瞬间人潮便涌入他们之间，再也寻觅不到对方的身影。我曾经和一个好朋友说出过我这个想法，他也没有太过惊讶，反而戏谑地说， 你这简直薄情啊。我当时就不服了，这不是一个很经典的套路吗？但是仔细思量，这个做法确实是决绝了一些，颇有些再见再见再也不见的意味。但其实我的真实想法呀，是不想给别离的情绪开一个口子，否则不舍就会汹涌而出。那个怎么说来着？啊，对，那个悲伤就会这样逆流成河。所以不久之前广播台的最后一次例会，我依旧待在之前每一次告别例会我所在的那个角落。算上这一次，我已经在那个角落三次了。在那里，我曾经看着罗毅、丽丽、新阳、思源，还有广播台里其他的那些身影，诉说着他们的告别，然后散场，再也不见。而这一次真的轮到了我，我才感觉这个仪式有多么残酷。我其实没有准备好的，没有准备告别要说什么，甚至我根本就不知道告别要说什么。但是回过头来，我发现我想说的真的很多，没能说出来其实挺遗憾的。我没有说对于我们辅台阳台的感谢，我没有说我们大一一起参加过的配音大赛，我没有说我们经历过的属于我们广播台自己的歌手大赛，我没有说那些让我印象深刻的身影，我也没有说我是多么自豪校园组的孩子是多么的靠谱。但或许是因为我没有说出来，或许是大家都留了一些没有说出来，这次告别才没有那么难过，以至于大三的这些老狗里只有诗雨那个爱哭鬼忍不住哭了出来。但是告别已经结束了，我想也不需要再有什么顾忌，担心我们会不舍，会让我们广播台的生涯结束得很艰难。所以可航在告别期里，我想再多说一些关于广播台，关于广播台的你们。 不回眸，回不了头。 因为我们那个边远山区的学校啊，这个边远山区要加一个引号，几乎是一个话筒一个广播外放就构成了那个小小广播站的全部资产，更不用说仅有的这套设备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产物。所以当我第一次走进广播台，坐在话筒面前，隔着那块隔音玻璃看着对面导播间的人头涌动，我是好奇、兴奋、激动的。虽然之后我总是和台里的其他导播一起时常发发那个牢骚，吐槽一下我们频频抽风的设备，但是请你们相信，我还是真的喜欢在这里录音的感觉。台里的主播间，同时也是我们开例会，同时也是我们生活起居的地方。我记得我对主播间最初的印象是颇有些复古的装潢，一套不知道原本就是黄色还是因为年代久远而染上了时光颜色的老款沙发，一面有着各种面孔的照片墙，一堆前辈赠送的资产，里面有花西的蓝牙音箱，还有一堆坐在一起的玩偶啊，这里插一句，里面有超能陆战队的大白、星际宝贝的史迪仔 还有什么阿狸啊、加菲猫啊、Hello Kitty 啊，这些画风不相符的玩偶坐在一起开会，还是饶有一番趣味的。但总的来说，广播台的氛围还是挺能满足我身上仅有的那么一点人艺细胞的需要。虽然之后一切画风突变，开始有了睡袋，现在干脆就有了一张行军床，开始有了一堆小零食，现在干脆就多出了一堆调料和一个炒勺，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更加眷恋这个地方，这个被我们当作家的地方，我们可以在这里生活的地方。老了老了，最近真是刷不动夜了，要不然呢，我真的很想和你们一起再躲在主播间，躲过主楼大爷的巡查，一起度过一个主播间的夜晚。 是他又与谁相关，细细缓缓，轻轻慢慢，是生死也一去无返。偷来的时光总是太短，你是我最纯的一次浪漫。 其实真正让我感到幸运的是我在广播台遇见的大家，其实真正让我感到悲伤的是我们要告别广播台的你们。台里的各种人物真是五光十色，奇形怪状的。其实学校里应该不会再有哪个社团的成员会像我们一样差异如此之大，因为我们本身就分成了九个风格截然不同的组别，校园音乐、文学、体育、综艺、新闻、英语、放肆，还有编辑。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差异，广播台的大家才能如此有趣，才能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回忆。然而有着差异，有着不同的色彩，却丝毫不妨碍这些色彩和谐共处，构成生动形象啊，多姿多彩的那些画面。我觉得我们台里的大家就是这样。我在这里呢，就不如数家珍的列举我和你们的那些种种，但是我必须要说，谢谢台里的大家，因为有你们，我过去的那些时光才不会是单一的颜色，才会染上绚丽多彩。而且我相信，这些时光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不会泛黄，永远都是绚丽多彩。我觉得成熟啊，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那些我们曾经倍加珍惜的，现在却不屑一顾。那些我们曾经深恶痛绝的，现在却不以为然。就像我们曾经可以大胆地表露我们的情感，现在却不得不收敛压抑。就像我们曾经厌恶的那种熙熙攘攘、麻麻木木的现实生活，现在却真真正正变成了我们的生活。其实到了大三，到了这个要分别的时刻，我还是有那么一点害怕的。害怕我们分开之后就会被各自束缚在自己的生活之上，再也不能像原来那般相处。就好比我们之间的相识交往是命运线的交叠，而这次分开之后的生活可能就会互相平行，再也没有交集，唯一接触便仅剩下了遥相呼应的朋友圈里的点赞，路上的挥手点头，和最多三两句的寒暄。 但是我总还是怀着希望，希望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可以有许许多多的交集，可以有继续碰撞的火花，可以有一同演绎的多彩。同时我也相信我们广播台里的人呐，永远不会相互忘记，就像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永远永远。是要说给校园组。其实每次做节目我状态最好的时候，大概就是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校园组的主播可航的那一句。如果说广播台是我们一直忠于的那个什么什么教，那么校园组就是他们打在我身上的烙印，而属于校园组的一切也是印在我记忆中的烙印。校园组啊，从来不对节目做出什么明确的限制，所以我们总是几乎不加选择，毫无顾忌地把我们喜欢的一切一切都说给你们听。当然有时候也会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小情绪，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你们觉得校园组是可爱的，因为在我的眼里它就是可爱的。不仅仅是校园组的节目，还有校园组里的人。 他们说不必惦念着你的未来。 诗雨，我的搭档，我纠结了好久到底要在告别期里跟你说什么，但是脑袋里一团浆糊。好在过去已经跟你说了太多我想要说的话了，索性今天呢，我就不腻腻歪歪的讲那么一大堆了。但是我突然想起来，在大一的告别期里我说过，因为你是我的搭档，那么除了我之外，别人不准欺负你。这里呢，我要再次重申这句话，虽然我们都要离开广播台，离开校园组，也就自然没有什么确确实实的名分可以说你是我的搭档，但是我一直都觉得人和人的羁绊是已经埋下就无法消除的，所以你仍然是我的搭档，这个世界上的别人就仍然不可以欺负你。豪放和雅洁，你们已经是我们校园组的正式导播了，说实话我对你们再满意不过了。我一直感觉靠谱啊就是我们校园组的光荣传统，但是你们俩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靠谱，无论是我们组的节目还是台里的事情，你们都非常的积极负责。有的时候呢，我跟诗雨呢就好像退休了的老干部看着意气风发的继任者啊，或者再说的肉麻一点，就是和别的组的导播提起你们的时候，就好像提起我们门门功课都考100分的孩子。所以啊，把校园组的担子交到你们手中，我特别的放心。张真和文婷，你们是我们校园组的新主播，从你们开始做节目到现在正式成为主播，你们的成长我们都看在眼里。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和豪放雅洁一样把校园组的节目做好，甚至比他们还要好。校园组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我们把我们的校园组带走了，而你们却要开始好好呵护你们的校园组呀。 也许那一天一朵云带给你一点悲哀， 那时，你会回忆起现在。也许我如那一片红叶，照进你秋一样美丽的梦。 去看了《寻梦环游记》，于是突然有了这种想法。悄悄之所以可以是别离的笙箫，是因为总有来时可以互诉衷肠。那么如果此次再见再也不见，也不妨就像今天这样多说两句好了。只是希望呢，你们不要忘记我们，虽然再见必须说。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导播可航祝愿大家永远都有好心情，这次依旧不说再见。 AM927000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心里面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冰

FM 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播诗雨。好久不见，距离上次坐在这里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去年的告别期里，我哭哭啼啼的说了很多告白的话，还特别矫情的在结束的时候说我们下一个初雪再见。很可惜没能等到今年的初雪，不过这次主播诗雨是真的要和你们说再见了。 在我们人海里飘飘荡荡，我想要跟你困。 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对离别没有什么免疫力的人。我记忆里的第一次离别是小学四年级重新分班的时候，那一次几乎是全班同学抱在一起嚎啕大哭。之后我慢慢学会了在离别到来之前偷偷的先流一点眼泪，不然啊，到了真正分别的时刻，我一定是哭得最凶最丑的那一个。逐渐长大，我以为自己可以慢慢的坚强起来，可以在分开的时候笑着说再见，让自己开心的样子永远留在对方的记忆里。但实际上我好像并没有什么长进。大一的退台例会，我坐在思源旁边，看他哭得那么伤心，也忍不住跟着掉眼泪。大二那次，我靠着书柜，看着对面那么多喜欢的师兄师姐，说着他们和广播台的故事，哭得稀里哗啦。大三的时候，我坐在沙发上，前一秒还在笑笑闹闹，后一秒却还是不争气地哭了出来。说起来，我觉得自己真是有够矫情，但可能就是因为广播台对我来说足够重要，我足够爱他， 所以在潜意识里都觉得关于这里的每一次告别都要认真一点，因为认真说再见的人一定会重逢。说起广播台，我第一个想到的词就是幸运。真的很幸运，我选择了你，你也选择了我，于是才有了故事的开始。如今我的故事要结束了，关于这里想说的话太多，也说过太多，但今天我只想说一句感谢。感谢你给了我实现做一个校园主播的小小梦想，感谢你给了我最温暖最无私的师兄师姐，给了我最靠谱最默契的搭档，给了我最可爱最贴心的师弟师妹，给了我一群性格迥异却又能打成一片的小伙伴，感谢你给了我太多的感动和爱。你就像一个老朋友，见证了这两三年来我的成长和改变，看着我从一个有些羞涩有些拘谨有些小心翼翼的大一小孩，变成现在更加自信更加温和更加坚定的大三师姐。想这过去的两年半，我也在睡不着的夜里偷偷问过自己，现在的你是你当初想要成为的样子吗？其实在这个有些封闭的小环境里，我们真的很容易将别人走过的路奉为唯一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再亦步亦趋的模仿，总会觉得想要抓住的东西太多却又什么也抓不住，然后就陷入自怜自伤和自我怀疑之中。但是我却忘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要过成为谁，一直以来我想成为的就是现在的我自己罢了。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无法复制的，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是因为那些我经历过的事亲爱的人都只属于我，这些经历无论好坏都是赚到，而遗憾呢本来就是不能避免的，就像我们都期望至善至美却又都逃不开阴晴圆缺，就像我很爱这里但还是要说再见。 Thank you. 会想象很多年后我们的样子，到那个时候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哪里做着什么，身边又是谁呢？有一次帮雅欣和豪放录节目的时候，台里毕业十多年的师兄师姐回来了，还带着他们的儿子。他们翻着以前的老照片，仔细地看着这里的每一个角落，眼神里满是温柔。广播台离开的人会在漫漫人生里逐渐老去，而你一定会在年复一年新鲜面孔的爱和拥戴下永远年轻。也许你会忘记我，但我一定不会忘记你。我会记得那23个可爱的小伙伴，记得我的导播新阳和思源，记得我的搭档可航，记得我的主播豪放和雅洁，记得这间小小的屋子，记得这面照片墙，记得紧张和不紧张，记得这里所有的欢声和笑语，眼泪和拥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诗雨最后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有生之年欣喜相逢，我们有缘再见。 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久不见了，我是主播一超，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去年的这个时候，坐在电脑前写主播告别期的稿子，写了又删，删了又写，反反复复，理不出一点思绪。一年之后，又是这个时候，在电脑前写导播告别期的稿子，心里藏着好多想说的话，却依旧写写删删，和一年前比起来没有一点长进。一年前的告别是送别，而现在的告别好像是离开。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试着才能。最近常常失眠，会突然想起好多以前的事，我嘲笑自己说大概是老了吧。其实啊，说自己老了无非是在感慨时间过得太快了，会突然发现好多事情都到了来不及的地步，来不及好好经历， 来不及认真纪念，就突然开始惶恐，害怕那些来不及，最后都变成记忆，一张张斑驳不清的脸和模糊之谜的碎片。后来我们开始习惯记录，习惯收藏，习惯用一切可能的方式留住记忆，比如文字，比如相片，比如声音。你相信声音的力量吗？很多年后，当文字开始苍白，相片渐渐泛黄，连记忆也开始斑驳，只有声音永远年轻着，不会褪色，也不会生重。那些漫长岁月里，我们用声音讲给自己的故事，在心底被珍藏，被埋葬，等待岁月将其累积成茧，然后它们就成了我们生命里的一部分。陪伴是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这是陪伴广播台的第三年，时间把所有的第一次变成了最后一次。第一次踏进主播间的好奇，第一次坐在话筒前的欣喜，那些奇妙的感受好像不需要用力就可以轻易地在记忆里喧嚣。现在最后一次踏进主播间，最后一次坐在话筒前，我想再一次用力记住这样的感受，把它留给以后的漫漫岁月。 等不到你， 你相信缘分吗？反正我是相信的。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相逢，其实都是命中注定的相遇。那么下面这些话，我想说给命中注定的你们听。首先是我最爱的三个小伙伴，梁科，最想和你说的是谢谢。作为我们四个中唯一的男生，你包容着我们三个女生所有的任性和坏脾气，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有事不能录节目不能开会的时候，永远有你在。你好像永远身体健康，24小时超长待机，默默帮我们解决所有的麻烦。有你在是我们组最大的幸运，想把所有的祝福都一股脑地送给你。不过除了祝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之外，最重要的还是早日脱单喽。 提醒我，我也只是一颗寂寞的星星。 梦圆，总是霸道总裁范儿的你其实很可爱，你总是努力把每个角色中的自己都做到最好，真的很难想象你小小的身体里究竟藏了多大的能量。希望你不要太辛苦，要一直呵护内心那个可爱又少女心的梦圆呀。会有这么瘦瘦美美的女孩子呢？眼睛里好像都有星星。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好像总是比较讨喜，但性格又这么可爱的你，大概连女生也无法抑制对你的喜爱吧。希望你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然后 一直幸福下去吧。谢谢你们三个两年来的包容和照顾，和你们的相遇，于我而言是命中注定的幸运。招新的你们大概能明白我们这些导播对你们的爱，你们是我们从上百人里选出来的最喜欢的那几个。AL 喜欢你的每期节目，也真的很喜欢你，很开心你真心的喜欢广播台这个地方。和你在一起啊，总是猝不及防就被喂了一嘴狗粮，不过啊，也是真的希望你可以一直这样幸福下去。你在告别期里说下次见面要抓住我好好说说话，那就说好了哦。姚一，你是我认识的女孩子中王者荣耀打得最好的，又会打篮球，简直酷得不行。每次见面总是甜甜的叫我师姐，心里暖暖的。这学期都没有给你导过节目，真的有点遗憾，以后好像也不能了，但希望你啊可以一直这样酷酷的暖暖的。换人，其实我到现在还在想，当初为什么会在那么多人中选中港台腔的你呢？不过我想这或许就是缘分吧。虽然我有时候也会对你有点凶，但希望你可以体谅第一次做师姐的我，也希望你可以用所有的热爱回报广播台带给你新月这个女朋友的大恩惠。希望你和新月好好的。不说，但一个人默默把所有的事情做好。接下来的一年，编辑组交给你，我们很放心。不过最重要的是要好好爱惜自己。凌晨还在做推送、写稿子，这样的事以后可不准做喽。对你们四个的感情总是很矛盾，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帮你们做好，让你们在这里做一切自己喜欢的事，但又总是不可避免的严厉，让你们自己招新、采新闻稿、学导节目。担心如果不这样，我们走了之后你们会应付不过来。希望 望接下来的一年，焕然和志文可以好好照顾两个女生，编辑所交给你们四个，我们很放心。今年大一的准主播们都很可爱，真的很想再和老干部气质的俊哲多聊聊天，很想再听志荣讲讲他喜欢的音乐，很想再给月涵录一期节目，很想再听心月甜甜又害羞的叫师姐。希望你们珍惜在这里的所有时光，希望你们真的喜欢这里。是提升生活品质的好方法，可我这个人啊，慢热又怀旧，整理房间的时候，很久没穿的衣服，用出很小的小家电，没那么喜欢的化妆品，就算再过时也还是舍不得丢。我一直说，我觉得于我而言，广播台是初恋一样的存在，有小心翼翼的欣喜，有迫不及待的热烈，有牵手描绘未来的浪漫，却也始终有岁月无情的遗憾。现在要和他说再见了，可告别不是离开，更不是忘记，而是默默守护，是你需要的时候我一直在。他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记得在电影《后会无期》中，影片的最后，浩瀚一边开车一边对江河说，结尾我已经给你想好了，跟人告别的时候还是得用力一点，因为你多说一句，说不定就是最后一句，多看一眼，弄不好就是最后一眼。镜头里只有浩瀚和江河。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